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刚刚在视频里面看到一个长发飘飘的 美男子 小男生，肯定会好奇这个是谁呢？ 哎、 对对、 哎、对，没错啊，这也就是今天来到我们九八二活力榜的两位嘉宾其中的一位啊，独立唱作音乐人，2006年成立了音乐工作室 Qka Production， 也就是咱们这个。 中文名叫 咒团制作啊，这个在2013年呢，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就开始从事音乐行业的幕后工作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才子白剑青。 没错，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欢迎 剑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白剑青。 那坐在白剑青旁边的呢，还有白剑青的今天带来的这张专辑《Silent Power》的混音师许哲远，欢迎哲远。 大家好，我是许哲远。 哇，两个人的风格简直是大相径庭啊，一样的啊。 想好了再说，什么风格的来说一下。 说话的风格。 哦，说话的风格。 我的意思是说话的风格。 那好，那其实今天剑青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包括哲远，其实是来介绍他们今天的一张专辑，就是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张专辑，叫做《Silent Power》。可以给一个特写 Silent Power 啊，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专辑上面印着一只，应该是一只雄鹿是吧？ 应该是一只雄鹿， 是一只雄鹿。 对，刚刚大佐看到这个专辑封面的第一眼的时候，就爱上了这张专辑的画风，觉得它是那种很帅气的那种专辑的画风。 对，没错，就是给人一看这个专辑的封面，我就想去听一下它里边专辑的歌到底长成什么样，不是，到底听成什么样？ 长成什么样？ 对，就是已经长成这样。特别给人一种新鲜感的感觉，就是特别好奇他的歌曲是什么样子。 没错，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剑青这张专辑的三首歌曲。那还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剑青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包括你自己平时的一些音乐风格啊之类的。 我大家好，我是白剑青。 又一遍。 然后我这张唱片呢是今年10月份发行的，然后之前也是因为这张唱片一直做了很久，大概有4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我大概这5年左右的积攒的一些创作，我挑了几首比较有代表性的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把它做成了一张唱片。完了，唱片名字叫 Silent Power， 英文名，然后中文名叫沉默力。我觉得这个和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因为我可能在生活中也不是一个特别外放的人，所以但是呢，我觉得， 你很有力量是吗？ 对对对， 内心很有力量， 内心需要很多力量支撑自己，因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闯荡也好，如果心里没有 power 的话。是不行的， 是很难活下去的。 对 吧， 所以而且我自己是特别需要 power 的人，所以为了也是给我自己一种暗示吧。所以我把这张唱片的整个的概念定名为 Silent Power 沉默力。对。 那你平时的音乐风格是哪一种？是有专门的一种音乐风格吗？还是说很多变的？ 我觉得我喜欢的音乐风格我都想尝试去把它做出来，无论是 每一种音乐风格都想去尝试一下， 对，只要是我的能力能够达到的都想去做，无论是电子啊、流行啊、摇滚啊，都想去尝试一下，所以这次这张唱片是比较偏流行摇滚的。 比较偏， 它里面是真实乐器比较多，就是吉他、贝斯、鼓，然后弦乐、钢琴，这些电子乐器相对较少。 明白， 这还真的是哦。 对，其实在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前聊天的时候，我还问了剑青你是出道了多长时间啊，他跟我说1年，说因为他是今年刚刚把这个专辑发出来，但是我知道的是剑青其实在今年发这张专辑之前其实也是从事跟音乐相关工作的。那你之前是在从事什么工作？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呢？ 我大概是从接触音乐吗？是从初中时候吧， 初中时候， 初中的时候， 我初中时候就开始写歌， 是开始组乐队，就已经开始写歌了， 已经开始写歌。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写歌就是一口气在一节英语课上一口气写了2首歌， 因为老师现在听节目啊， 在一节英文课上一口气写了2首歌， 老师他不知道。 对，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就是2004-2005年吧， 嗯， 就开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音乐人，于是就做到现在了。 嗯，当时为什么突然间想要去写歌呢？是受了谁的影响吗？还是自己某一天，哎，突然觉得做一个音乐人也不错？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听了好多，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华语乐坛相对比较辉煌的一个时期， 对对对对，嗯， 然后接收了很多那个时候特别好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我的内心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 嗯， 对，所以我就尝试着创作， 嗯嗯， 对，然后就觉得我自己以后一定要做这个工作， 嗯， 于是就做到现在了， 嗯嗯， 对，虽然我们不提倡在英语课上写两首歌啊，但是真的 在音乐课上写歌， 但是你仔细去想一下这件事儿，一节课才多长时间？ 对啊， 45分钟写完了两首歌曲。 哇，你的这个点还真的挺神奇的呀，说明建青他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音乐才子嘛。嗯，虽然可能英语不是很好，但是他的音乐肯定是非常厉害的。那其实刚刚也听建青说他之前从初中就开始写歌，那在出张专辑之前其实你是一个幕后音乐人的一个身份。 对对，一直在做，我大学毕业以后做过影视后期的工作 啊，影视后期 就一直在做这方面。 哦，哎，那我们是同行啊，差不多吧。嗯，对，那为什么突然间，今年突然间想要转成这个独立音乐人，走到目前来呢？ 其实这个一直就是想做音乐人的，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歌了， 嗯， 但是这张唱片刚才也说了，是那个大概做4-5年的时间，其实筹备很早期就已经筹备了，但是因为要毕业啊，忙毕业忙工作啊忙生活，所以说就一直拖到现在，所以制作周期特别长， 对，所以就是要用工作去把自己的梦想养活起来。 没错没错， 用工作养活梦想。 对，这个在今天的采访之前我还特地了解了一下今儿的音乐才子白建青啊，然后我在网上就是搜索那些相关的百度词条，就是那些词条咱们暂且不说，然后我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在应该是在2016年6月2号写的，这文章的标题叫这家伙4年只做了5首歌但我宁愿加班也要给他写报道。这是一个 4年只做了5首歌， 这是一个，不是，咱们不主要看前面这段话，咱主要看后面的话，但是我宁愿加班也要给他写报道，这是一个音乐的就是评价，就那应该什么， 应该算是你的忠实粉丝了，因为像这种新媒体的小编啊，加一个班恨不得要了半条命的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没错，而且他给白建青的这个定位啊是不浮躁不激进，他拥有和内心一样清澈而坚定的名字白建青。 嗯，对没错，其实看了报道以后我们还不能够特别了解建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今天建青带了他的好哥们儿来了是吧，他带了哲远过来，那哲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白建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 随便说 他就是一个特别沉稳的人，然后对一个事儿就特别仔细，然后就是他觉得哪个点如果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会拼命的让你修改，拼命让你修改，然后甚至不让你睡觉也会让你来干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他对他作品这种认真，我还是很怎么说，很喜欢的。 嗯， 对，因为还是因为他这个我才跟他一起来做专辑嘛，我觉得就是这样才能做一个好作品，我觉得 激动了，拥抱一下萌 妹， 来来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来来来 给 一 个特写，大家该截图的截图啊好了，那其实刚才这个哲远也说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然后对自己的音乐作品也会非常的仔细，就像你刚才看的那个音乐的那个报道上写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才出了这么几个作品，那肯定是每一个 作品都是 精雕细琢， 对，都是经历过好多次的修改和反复琢磨之后才敢把它发布出来。 嗯，没错。嗯，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做982活力榜嘛，所以每次到我们节目中做客的嘉宾都要给我们提供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榜单。 哎，没错。 那建青今天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几个他们的榜单，你想说的是哪方面的榜单呢？ 音乐方面的。 音乐方面的榜单。 音乐方面的榜单，哇，这个真的 可以吗？ 很广哎，是想说什么？想说歌手呢，还是想说专辑？ 就 是 几个我比较，就是一直影响我的音乐人吧。 嗯， 在我心中排名前三。 前三，那我们就从第三名开始说。 第三名。 好难呀，那个。 其实没有，其实是最近我觉得受他影响特别多。他叫郭顶。 郭顶。 哦，郭顶。 啊。 对，我对他的新专辑特别的喜欢，而且我大概就是我开始写歌的那个时候，就是也听过他的歌。 啊， 对，他那个 时候初中的 时候 就听过了郭顶的歌。 初中的时候就听过了郭顶的歌。 因为我对郭顶的印象一直是他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幕后的音乐工作。 对，他第一张专辑大概就是我初中时候2005年吧。 哦。2005年的 哇，那个时候了解郭顶的人， 赶紧回去做一下功课。 是一个 R&B 小王子。 哦，所以说你也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对，然后去年听到他的新专辑，然后发现他完全180度大转换。 嗯， 就是风格特别的，有点根源，布鲁斯那种老一点的东西。而且他的看他报道，就看他采访说录音的工作也是特别的讲究，用了很多老的乐器啊，老的吉他，老的鼓，老的音箱，然后还原了一下就是以前的那种经典的工作方式，才有经典的声音吧。所以说，而且他的旋律，他的歌都写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 对，没错。那说完了第三名是郭顶，那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 一个日本的音乐人， 日本音乐人 叫齐藤和义。 哦， 也是我的偶像。 嗯， 对，然后我这张唱片里有一首歌叫山中湖，也是向他致敬的一个 作品。致敬他的是吧？ 对。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 我最早知道他是因为一个杰尼斯偶像，叫锦户亮。他的偶像是齐藤和义。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 偶然的机会吧， 然后在那个日本的一个音乐排行榜里面看到他唱他的成名作，然后就那个可能就只播了10秒钟，我就一下不行， 就一下就爱上了。 对，一下 就 爱。然后我去听他的歌，发现每一首都好听，瞬间转粉。而且他的人就是特别腼腆，特别低调，就是也是很沉稳，但是就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就是不觉得他很远。但是他在我心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吧。 这是第二名。 对，那第一名呢？榜首。 榜首是一个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叫 City and Color， 城市和色彩。 来，你重复一遍。 谁？ 是不是 我才认真反应这个英文名？ 大佐英语很差，我每次都要给他挖个坑。City and Color， 城市和 色彩。 对， 为什么呢？ 他这个歌手他的嗓音特别好听，然后就是他是会让你听着他的音乐可以睡觉的那种，也不觉得吵，就平时当背景音乐特别适合，但是他的歌旋律都写得特别好，而且他的整个配器整个编曲是我特别喜欢的风格，其实我后面新专辑也想去借鉴一下，学习一下他的这种感觉吧。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会受到他们的一些作品的影响？ 我觉得会。我觉得也许每个创作人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别的更好的作品的影响，然后汲取一些灵感放到自己的但是不是抄袭啊，我就是说 对 这种感觉。对， 对，但其实这样也挺好的，我觉得集各家之长嘛。 对啊，音乐就是要慢慢的越来越好，然后传承下去，然后在原来的前辈的基础上更加的进一步嘛。 没错。 那除了这个音乐的榜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榜单？比如说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 生活中 喜欢吃什么呀，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个的话， 一说吃的眼睛放光了，你发现吗？ 这个的话， 一下就面带笑容了。 对呀、 突然间有点饿了。我吃的。要排顺序吗？ 可以排一个。 不行啊，都是并列第一怎么办？ 那就 可以说一说这几项并列第一。 几项并列第一，我挺爱吃炒货的。 炒货， 对，嗯， 糖炒栗子 啊， 就我 这种的 一次可以吃两大包， 火 啊，糖炒栗子吃两大包， 可以不间断吃两大包， 别上火呀， 但是最后是会上火的，但是。当时是 在上火， 对对，也要吃，就一吃就停不下来了。 嗯， 还有吗？ 然后汉堡， 汉堡 和薯条， 汉堡薯条 是我最喜欢吃，就是隔一个礼拜必须吃两次以上，不然的话就会很空虚心。 哎，你不觉得他来了以后就像一个就是很单纯的那种小朋友，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感觉他的心灵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单纯的，然后再加上他跟我说喜欢吃汉堡和薯条，就更觉得他像一个小朋友一样了。 对，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一个音乐人做到这样单纯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杂质，他的音乐绝对是最好的，也最好听的。 嗯，没错。 谢谢谢谢。 嗯， 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其他的喜欢吃的？ 继续挖坑。 喜欢吃的，嗯，我想想啊，我就爱吃炸的东西， 炸的 油炸的食品。 炒的、 炸 的、 薯条、 汉堡也是炸的。 对，然后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瘦呢？ 嗯，其实也没有， 我也喜欢呀。 你去死！ 哎，你不要你不要这样好吧？你 可能吸收不好 啊。 你看，你看，刚刚说完咱们这建青之后，说这个特别单纯啊，这一说喜欢吃薯条跟汉堡就特别单纯。我也喜欢吃薯条和汉堡啊，你为什么就不说我单纯呢？ 因为你并不单纯，好不好？啊，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一直聊这个建青的音乐，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建青这个新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名字也很可爱，叫做《我坐在小巴车里面》，在 森林里 穿梭，很长的一个歌名，来，一起来听一下。

我最开始的时候听到他的一些歌，尤其是 Silent Power 这首歌之后，我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那种就是 比较乖巧，类似于民谣男歌手那种的感觉。 啊，你是这种感觉 吗？不是，当我看到真人的时候，就是看到剑青真人的时候，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 而且在他的刚刚放那个宣传片里边，他还背着还那种木吉他，你知道吗？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外表的感觉，给人看起来就是那种特别干净单纯的那种民谣男歌手的感觉。但是刚刚听完那首，就是我坐在小巴车里在森林里穿梭，我还记住了。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完全打破了对他的第一印象，有了一点深刻的了解。哎，不仅能做成那样的感觉，还能有这种摇滚的，类似于摇滚或者电子那种感觉。 对，没错。其实是不是你刚这个渐渐也说了，你的这张专辑《Silent Power》其实就是在写你自己。其实刚听了歌以后，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了，就是外表是一个很平和、很安静的一个男生，但是内心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这张专辑。 对，没错。 这张专辑上的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这张专辑首先，我自己很喜欢鹿这个动物。我觉得它很有自己的力量。它一般大家说到有力量的动物，可能会说 老虎， 对，豺狼虎豹这样的。但是，鹿的话，它又它不是那么猛，但是它可以很深邃，它眼神很深邃，就很有内容的感觉。 对， 而且它比它就是差不多外形的羊要更加有内涵一点。对，它非常中性，我觉得。然后 一旦需要它爆发的时候，它就一定会把 对它很倔。对对 对, 对， 而且大家也可以发现这张专辑它设就是外表的图像设计的很有意思啊。这儿它整个的鹿的形象是跟咱们之前那个就看到的都是差不多的， 很近一点。 对，但是它上面那个鹿角的形象是 竹子 竹叶。 为什么 我家竹叶 竹子放在上面呢？ 我很喜欢竹子这个植物，它特别平和的感觉。 对， 平和外加富有力量的雄鹿。 对，没错。那其实刚刚我们也是一直在提到 Silent Power 这首歌。这首歌说实话，我这张专辑大概是在一个月前拿到的。然后当时说白敬亭要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打开听了一下，听到的第一耳朵我就把手里所有的事儿都放下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循环这一首歌，包括现在我的这个网易音乐里面最喜欢的歌单里面也把这首歌加入了进去。我真的觉得相当的喜欢，真的。大佐知道我很少会把那个某一首歌加入到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歌单里面。 对，确实是， 就是我都是会建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歌单，但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 Silent Power， 然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他的 MV， 一起来欣赏一下。Thunder like star, whoa, who is hating? think I escape from here. Taking a car which is crystal clear. Staying calmer, ignore the stupid things that do. Inner peace is calling to sleep. Hey, when you found me in the second girl, there's a deal turning you year by year. When you find the power deep on heart, only standing at the silent light. Evil and standing apart. 这首歌 很好听，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谢谢，谢谢。 刚才听到的是 洗脑了。 我跟你说，我刚才在来的路上一直在哼哼这首歌，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 来两句， 不要， 没事，来两句。 拒绝，现在主唱在这里，我怎么可能哼？ 哎，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来自于 Silent Power。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方之田也给我们送了很多的小星星，谢谢他， 谢谢。 应该是送给建青的，不是送给我们的。那其实刚刚听到了这个 Silent Power， 其实这也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能不能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 好的， Silent Power 就是它是我这张唱片的所有概念的一个集合体。然后它的风格可能会偏摇滚一点，可能是我这张唱片里最摇滚的一首歌。 最摇滚的一首歌。 对，它一开始就是木吉他打底，然后中间的间奏开始进电吉他，到最后全部推起来到高潮的感觉，就是一种力量的爆发吧， 就是从平静慢慢力量走出来。 对。然后歌词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写的。 对，我刚才还问他，我说你在英语课上面净写歌了，为什么你中文还写得这么好？ 所以我的英文并不好。 对， 然后这个，我一开始其实是想写成中文歌的，但是我跟他聊天感觉这个曲风还是更适合英文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做成英文歌。当时其实并没有考虑太多就是他能不能传达的就是问题，但是就是觉得特别适合，就这么写了。我自己其实挺满意的，这个他的歌词 就是完全表达出了我想表达的东西。 嗯嗯嗯。 然后最后那个，我这个歌最后唱的 "Don't be sad"， 嗯嗯， "I will be brave"， 就是不要悲伤，我会勇敢。 嗯， 就是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就是也是给我自己，就是自己对 自己 内心，对对对， 送给自己的一句话。 对，然后这首歌，我们这首歌是我这张唱片第一个开始编曲的作品， 第一个开始编曲。 对，然后直到做完，中间也大概就是混音完也做了3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是不是叫轮到旁边的混音师来发言，来说一说为什么要混3年？ 为什么要混3年呢？这首歌， 刘岩老师， 我就是不能说我混得慢，那只能说是白关、就是、 要求太高。 对，要求太高了，就是一首歌我最多改了30多遍。就是 30多遍， 对，就是大多很多小细节是很多人听不出来的。 嗯， 就是他说你觉得，我觉得你应该把那个吉他再弄大一点，你觉得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半夜给我打电话的告我怎么弄， 经常半夜骚扰你是吗？ 对，就是一个30多遍，就每个差不多都很多的样子。嗯、然后，嗯， 这首歌在里面算是比较少的做的。 啊，这个还算少的。 对， 这首歌混了几遍？ 这首歌Silent Power 是30多遍，然后我 30多遍算比较少的， 30多遍的混音算比较少。 对对对， 天哪，那哪首歌？ 那咱们整个的专辑里边最混音时间最长的， 最长的应该是西雅图那首歌。 西雅图 混了 不到50遍。 哇，这歌从他最开始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弄，一直弄到去年。 对， 一直弄到去年， 做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混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我相信每一个创作人，他可能对自己的音乐都是有要求，要求很高。 对， 而且现在就是做音乐，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 他你是要想表达自己的东西，他可能你一点点的修改或者0.几dB 的提升或者衰减， 嗯， 它并不能就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么明显，甚至可能完全感觉不到。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哎，那个吉他声可能大一点，它就表达出了我想表达的东西。 嗯、 它的旋律承载着我的想法， 嗯， 和意思吧。 对 对, 对。 你是在给哲源解释为什么要修改这么多遍吗？ 其实我一直心里觉得很愧对。愧疚，就是一直在折磨他。 还好，已经习惯了，其实 已经习惯了， 已经从折磨变成了习惯。 对， 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又想起了刚刚我说那篇报道。 嗯， 为什么一个娱乐，就是音乐娱乐的新媒体，这小编能为了就是 为了建青 的一篇文章 加 班都可以。4年写了5首歌， 就是、这种专注力，嗯，他的 这个真的太少见到了。 对，没错。那除了这个混音混了很多遍之外，刚刚也说了，这张专辑其实在前期的筹备也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对对对，筹备了很久了。 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专辑筹备期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还有就是一些幕后的比较好玩的事情？ 嗯，因为我。嗯，上一张正式的 EP 大概是2011年发的、 嗯， 它是一张纯音乐的电子的。 2011年到现在6年， 六年， 6年 哎。对，然后那张唱片做完以后，我觉得我想做一些就是真实的乐器， 嗯、 就是吉他、贝斯、鼓啊， 嗯， 这些原声乐器的搭配，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做电子音乐，嗯，你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就是它的音色本来其实已经有很多效果在里面了， 还有音调啊。 对对对，然后纯就是原声乐器的话，它可能会更考验你的、 嗯， 就是整个编曲的这个复杂程度，考验你的功力吧。那个音就是音符和音符之间的关系。 嗯、 所以说，我想最开始是这样一个想法，想挑战一下自己。 嗯， 我觉得如果做一张原声乐器唱片的话，会很有成就感。 嗯。 嗯，所以说这张唱片，我是以这种想法开始做，但是没想到中间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一度导致我可能快做不下去了。 有想放弃的时候？ 没有， 没有。 无论用多久，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做它。 就是再多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 对，一年也好，两年也好， 克服它。嗯， 三五年也好，就一定要做出来。所以今年终于把它做完了。 哇，好厉害！我给他鼓一下掌，太厉害了。 不好意思，四年做五首歌， 这种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决心，我觉得也是现在应该那些粗制滥造的音乐人们应该所学习的东西。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音乐人，他可能一首歌无意中火了以后，他又开始大批量的发歌，不管是自己写也好，还是找一些写手写的也好，你就会发现。可能第一首歌很好听，然后之后的几首就是要不就跟 对要不调儿差不多， 对， 要不就跟其他歌手的歌差不多。 对，没错，就已经不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份热情再去做音乐了。 嗯 嗯，那其实刚才建青也说了，之前是在玩电子，然后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纯乐器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刚刚在你的 MV 当中也看到了那个摇滚小青年的发型， 对， 然后身边还有几个乐手，他们是临时请过来表演。还是说你现在演出的时候都会带着他们？ 就是我的固定的乐队。 哦， 固定的乐队 、嗯、对，我们合作大概今年算第二年吧，2016年组的， 一直到现在。 对，我是2015年底有想组乐队的想法。其实我做这张唱片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没有想到，我甚至没有想过以后能拍 MV。我连混音或者我录音找谁我都很发愁。对，但是这一步一步下来，就是遇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在帮我，我也特别感谢他们。然后也没有想到会组成乐队。都是感觉是命运的安排。 对，就是命运的安排。那平时除了玩音乐的话，还喜欢做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去看电影，或者在自己在家看。 是那种院线上映的电影，还是那些比较经典的老片？ 都会看。 我觉得他的性格应该会看很多那种冷门的文艺片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对对，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很多那种特别特别冷门的片儿，然后我受他的影响特别深，就是看了很多那种很晦涩的电影。 很晦涩的一些电影。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你今年是作为这个独立音乐人出道的第一年，那肯定是作为一个新人吧，应该算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我希望今年开始正式出来，就是演出啊，这张唱片也发了以后，我希望我的这个音乐路以后可以顺利一些，就是我希望以后能巡演，全国巡演，然后做自己的专场。完了，现在也在开始筹备下一张了。 准备下一张。 对，今年也签了公司嘛，所以说开始筹备下一张。 那有没有计划，就是说加速自己这种出专辑啊，或者 肯定要加速，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恨不得每天就隔两个月都要发一首歌，所以说我也肯定是要。让自己的效率提高吧。 但是质量一定还是不会。 对，那肯定的。 教练在旁边听完之后，默默的擦了一把汗。 看了一下，妈呀，怎么办呀？ 又要虐他。 对，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2，还是非常感谢今天建青和哲远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他们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对音乐这么执着、这么有热情的一个音乐才子。我们也是希望建青可以在今后的音乐道路上能够 越走越远。 我相信他一定会越走越远。 感谢， 对， 因为他的歌真的非常的好听。 对，没错。在 哲远能够少跟音乐一点。 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许哲远老师的支持。 不用，应该的。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间啊，对，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再给两个人再拥抱一下的机会，来，老师可以给个镜头。 感谢这几年的不离不弃，是吧？ 对。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把那首混音将近50遍 的 歌啊，《西雅图》送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哲远跟建青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二位，也非常感 谢 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我是思农， 咱们明儿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种草呢 ？Coco、Pineapple、Mango、Mango。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